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第33段啊，33段。所谓善人，这一段只有一句啊，4个字。从这个地方起，到神仙可祭，是说的善人啊，到这个35啊，从33到35，文字不长啊，都是讲的善报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这个善人的福报不但是很大了，而且是决定不爽的。古今中外的历史上，我们看到，在现前社会，只要留意的观察，也能够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善报如是，恶报也如是啊！只要仔细去观察，佛家所谓的它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，这时辰未到它也有道理。过去生中于福于恶，这一生行善没有得到善果，是过去生中那个恶业太重了，所以所受的恶报没有受尽，善报不能现前。这是为什么修善而没有得到善果。那么造恶还享福，是过去生中他积的福多，积的善多，他那个善的余福没报尽，这一生做的恶，他的余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是粗心大意的人呢，他只看眼前，所以有时候产生错误的想法，做恶的人享福，行善的人受苦，于是他这个断恶修善的念头就没有了，这个是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想法。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，给我们说出一个总原则，什么叫善？他说：“善人之实，实于是非不谬，则智勇坚进。”忠于人我两忘，则人数艰辛。这两句话说得好，把世间善跟处世间善都说到了。所以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， 注解有儒家的，有道家的，有佛家的，都糅合在一起了，非常的难得。古圣先贤的教诲尽在其中。孔老夫子一生最忧虑的一桩事情，就是学不假，过不改。从夫子的忧虑，我们就能够醒察到，圣人何以能为称之为圣人？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菩萨？夫子这两桩事情，我们要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个答案你就找到了。一个是讲学，也是改过。讲学是解门，改过是行门，戒心相应，定慧等学。这才能够成为大圣大贤，佛家讲的超凡入圣。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改过，天天都在改过。释迦牟尼佛一佛如是，49年每一天讲学，每一天改过，劝人改过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这个里头的意思非常深，非常广。凡夫之人不知道自己有过失，我们想想大乘佛法里面到等觉菩萨还在那里改过。我们要问等觉菩萨有什么过失呢？他一凭身相无明没破，就是他的过失。等觉菩萨尚且如此，我们哪里没有过失呢？所以你能够发现你的过失，你就觉悟了，把过失改过来，这叫真正修行的，这就是善人。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善人之实，就是实质。怎样才能称之为善人？实于是非不谬，这样开始最低的水平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，他有能力辨别邪正。 他能够破邪行正，所以智勇兼进的，智能辨别，勇能有取舍。取善舍恶，这是善人。宗师讲到高境界了，高境界是佛家讲的人我两忘，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大慈悲心流露出来了，那这就是大善人。那从他这个标准上来讲呢，大善人是佛菩萨，小善人是世间的贤君子。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，为什么？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，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你们读的太多了。我们自己想想自己的心性符不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标准，我们在研究经教的时候曾经跟诸位提过，佛家讲善男子善女人也有上中下三品，下品的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善的标准，我们用敬业三福来说大家好懂，也是佛的意思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佛法里面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中品的受持三规，居住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上品的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心者。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品，佛经上讲许许多多殊胜果报，你看前面都讲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读诵修学得不到这个果报，往往怀疑佛经上所讲的是劝人的话，不是事实，我们照这样做了没有能兑现，殊不知佛讲的它有个底线的，底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我们想想我们符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。 就是此地注解里的所说的，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破四相太难了，不是我们的境界。古人有所谓：“谣言止于智者。”知就是有能力辨别，没有智慧就被人蛊惑，受人欺骗了。如果有一点小智慧，人家给我们说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实，可不可以相信啊？有些事情与自己不相干的可以不必理他，与自己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做个调查嘛？这是应当做的。啊，调查之后，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然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，自然就有个分寸，就会做得非常恰当。经过调查也就知道造谣生事的动机了，有些动机是可以原谅的，有些动机不可以原谅，不可以原谅也原谅他。个人造的业，个人有果报啊，这个注解里面下面又说：“宽其立心用意，待己待人，内而无常百行，外而似无己无义之不敬乎。”那么这是讲善人，他的用心，他的用意，我们前面讲过。善心、善意、善心、纯意、善心，那是真心啊！纯意、善意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才真正能做到。止于至善，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，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所说的至诚心，就是善心。身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善意， 善意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就是善行。善行，总而言之，博外好善好德，博外无戒十善。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事出世间圣人，他们所作所为，自行化他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佛菩萨如是，天地鬼神亦如是。天地鬼神也好善，天心好善，四王天、忉利天，诸位都知道，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天人皆是善人，心行不善，决定不能升天呐。鬼畜里面，恶多善少。可是我们在经上看到，《地藏经》大家念的很多，《地藏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地狱道、恶鬼道的一些鬼王，都非常善良，心地善良怎么会堕到鬼道、地狱道呢？我们一看就了解，菩萨化身在其中啊，去做鬼王啊，地狱里做王啊，菩萨视线在里面教化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，所以这就说明啊，天人善我们相信，鬼王善的时候，佛菩萨在其中。众生越是造这个罪业，越是遭受苦难，佛菩萨视线就越多，先是真慈大悲，所以古人才讲啊，天心好善，哦，恶恶啊，不喜欢恶心的。人心有善而无恶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现在的人，似乎我们看起来是有恶而无善的，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会有很大的灾难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孔老夫子的两句话，学不讲，过不改了， 这个过不改就是道不修了，修就是修改啊。我们想想古时候，我们在书本里头看到的，古时候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常常在讲学，三家村里面还有个穷秀才在那里讲学，听众啊，三个、五个、十个、八个，常是啊，都市里面讲学规模就大，几十个人听，一两百个人听，从都市到乡村呢。我在童年的时候，七八岁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家乡讲学的风气就很盛，多数人多半是借祠堂，那个时候有祠堂，祠堂里面讲学，寺院里面出家的法师讲经，哪个道场没有人讲经？所以社会安定，人心向善，不造恶业，现在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没有人讲学了，没有人讲经了。孔老夫子的忧虑是绝对正确的，也有一些人很想请我们去讲经，但是有顾忌，顾忌你在那里讲经，把他的信徒带走了，信徒的供养被你拿走了，所以不敢请你了。我们要懂得这些因素，消除他们的顾忌，人家请我们去讲经，决定不给他们信徒接触，讲经完了就走，不给信徒打招呼，信徒供养全部给他们常住，一分钱都不要带走，他就没有顾忌了。信徒要皈依，皈依常住的法师，我们讲经的人不接受，他就心安无事了，他就欢喜请你去讲了。可是每一个讲经的法师就收红包，信徒不但还要人家名字、电话、地址，还要人家送一张照片贴到，怕忘记，你说成什么话？大收皈依弟子，哎呀，把这个常住的人吓死了。下一次再不敢请你了，不但不请你，任何人想来讲经都拒绝，都不要请了。我见过，所以我们懂得什么样的做法，人家没有 鼓励，啊，欢喜你去讲经。啊，把这个讲学改过的风气极力的提倡，社会才有救啊！啊，我们贪图自己一点点小利，讲经的功德没有了，还惹了一身罪业。啊，把许许多多法师讲经的法缘给断掉了。你说你的罪过重不重？啊，那么这些都要懂得，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。善人是有标准的。啊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个善人？如果不是善人，不但在佛法修学很困难，很难有成就，就是读经、听经、开悟也受了障碍。时间有没有到啊？ 到了。 好，就讲到此地。